公主雅歌第四幕，爱情的试探和巩固。新娘，我身虽睡，我心却醒。听，我的爱人在敲门。新郎，我的妹妹，我的爱卿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人，请给我开门。我的头上满了露水，我的发辫满了露珠。新娘，我已脱下长衣，怎能再穿？我已洗了脚，怎能再污？我的爱人从门孔中伸进手来，我的五内大为感动。我起来给我的爱人开门，一摸门栓，我的手就滴下墨药，手指滴下纯正的墨药。我给我的爱人开了门，我的爱人却转身走了。一见他走了，我好不伤情。我寻觅却没有找着，我呼唤他却不答应。巡行城市的守卫遇见了我，打伤了我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我身上的外衣。耶路撒冷女郎，你们若遇见了我的爱人，你们要告诉他什么？我恳求你们告诉他，我因爱成疾。耶京女郎，你这女中极美丽的，你的爱人有什么胜过其他的爱人？你的爱人有什么胜过其他的爱人，致使你这样恳求我们？新娘，我的爱人皎洁红润，超越万人。他的头颅金碧辉煌，他的发辫又如棕枝，披黑又如乌鸦。他的眼睛犹如站在溪畔的卢哥的眼，他的牙齿在奶中洗过，按在牙床上。他的两颊犹如香花桂，又如芳草台。他的嘴唇犹如百合花，滴流纯正的墨药。他的手臂犹如金管，镶有塔尔史氏宝石。他的躯干是一块象牙，镶有碧玉。他的两腿像一对大理石柱，置于纯金座上。他的容貌仿佛黎巴嫩，壮丽如同香柏树。他满面香甜，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女郎，这就是我的爱人，这就是我的良友。第六章，耶京女郎。你这女中极美丽的人哪，你的爱人往哪里去了？你的爱人转向何处去了？好让我们同你一起去寻找。新娘，我的爱人到自己的花园，到香花归去了，好在花园中牧羊，采取百合花。我属于我的爱人，我的爱人属于我，他在百合花间怒放他的羊群。新郎，我的爱卿，你美丽犹如提尔扎，可爱犹如耶路撒冷，庄严犹如齐整的军旅。转过你的眼去，不要看我，因为你的眼使我迷乱。你的头发犹如由基累阿德山下来的一群山羊，你的牙齿像一群浴后上来的母绵羊，都怀有双胎，没有不生育的。你印在面颊后的两颊犹如两半分裂的石榴。皇后六十，嫔妃八十，少女无数。但是我的鸽子，我的完人只有一个。她是她母亲的独生女，她是生养她者的爱女。少女见了她，都称她有福，皇后与嫔妃也都赞扬她。耶京女郎，那上升如晨曦，美丽似月亮， 光耀若太阳，庄严如齐整军礼的是谁？